人物志，战国事，乱世情。 散去的迷乱硝烟，远去的金戈铁马，一段段往事在这里风生水起。 帝王将相，文人墨客，贩夫走卒。 尘封千年的历史，欲说还休的善恶，古往今来，谁能占尽万世风流？ 借用古人智慧，解读历史细节。这里是《话说天下》。 这里是《话说天下》。上回咱们说到，这聂风的闺女聂隐娘被一个尼姑看上了。半夜时分，尼姑神不知鬼不觉的从重重包围当中把这孩子给偷走了。聂风两口子痛不欲生啊，可是一点线索也没有。一转眼五年过去了，聂隐娘学成，这尼姑又主动把她送回来了。这一番经历让聂家大悲大喜。聂风追问闺女，这五年到底学到什么了？刚开始啊，隐娘总是敷衍了事，最后聂风再三追问，隐娘再三犹豫，说怕说了实话呀爹娘不信。聂风更好奇了，这五年闺女到底遇到什么事儿了呢？ 这是古人构建的一个光怪陆离的世界，梦中奇遇、鬼怪神仙、异世侠女陆续登场，一场场爱情的悲欢离合委婉动人，江湖间的侠义看得人荡气回肠，更有洞府仙山各种精灵鬼怪荒诞不羁。深入了解，您会惊异于古人的想象力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唐宋传奇之聂隐娘下集。 烛光之下，看见爹娘一脸的诚恳，隐娘觉得再说瞎话也没必要了。她抬起头来，爹呀，娘，如果我实话相告，你们会相信吗？聂风两口子点点头，你是我们亲生的闺女啊，你说什么我们都信呢。隐娘听到这番保证，放下心来了，深吸了一口气，把这五年的经历和盘托出。原来啊，五年前那个晚上，这位尼姑用了轻功术摸到了隐娘的房间，等这奶妈出去方便的时候，尼姑逮了一空子，就把隐娘扛在身上，从窗户向外一跃。当时隐娘为什么没出声啊？一来是吓着了，二来呢，这尼姑的身手把隐娘给镇住了，身轻如燕呐。这隐娘感觉自己啊像在飞一样，完全惊呆了。等他反应过来，这尼姑都跑出二里地去了，这个时候想喊也没人听见了。耳边是呼啸的风声，隐娘被带着不知走了多少路，昏昏沉沉的还睡着了。赶等天亮时分，尼姑把隐娘放下来，隐娘睁开眼睛，迷迷糊糊的，只见眼前有一个大山洞。这个时候啊，一声尖叫传来，隐娘惊慌的环顾四周，这才发现周围是群山环抱，树木成林，还有很多猿猴在山林当中跳来跳去。这尖叫声啊，是猴子发出来的。尼姑示意隐娘进山洞，山洞里头黑乎乎的，带着一股子潮气。隐娘刚往里走了两步，忽然发现这山洞里头竟然还有两个跟她年岁差不多的女孩。三个人六目相对，隐娘发现这俩姑娘长得都挺漂亮的，而且闪亮亮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他。这个时候啊，尼姑做了一个手势，但见这两位姑娘飞奔出山洞，跟猴子似的蹭蹭蹭几下窜树上去了，绕着树林子悬崖飞檐走壁，身手异常轻快。隐娘当时看呆了，瞪大了眼睛啊。尼姑看隐娘这副反应，微微一笑，由打袖筒里掏出了一颗小药丸，递到隐娘面前，徒儿啊，为师的看出来了，你是个练武的料，从今天开始你就跟着两位师姐学习飞檐走壁，这粒药你先把它吃了。隐娘接过药丸，看看尼姑，又看看外头那两个像猴子一样的师姐，把心一横，毫不犹豫一扬脖 把药吃了。这个时候尼姑又拿出了一把两尺来长的宝剑，剑光闪闪，寒气逼人呐，吹毛利刃。这把宝剑就算是给尹娘的武器了。打这以后，尹娘开始跟随师姐学习攀援。说来也怪啊，自打她吃了那丸药以后啊，再也没觉得饿。她也从来没见过两位师姐吃饭，每天的生活就是在山里边窜来窜去。这两位师姐很少跟尹娘说话，他们做什么尹娘就跟着做什么。刚开始人家俩呀，蹭一下能飞出四五米去，这尹娘在后头竟摔跟头了。一回两回，尹娘脾气倔呀，这脾气一犯上了，心想凭什么人家身轻如燕，我这摔一嘴啃泥呀。尹娘开始仔细观察师姐的动作，勤学苦练，慢慢的她感觉自己的身体是越来越轻，像一阵风似的。一年不到，这飞檐走壁不在话下了，在树林悬崖之间如履平地一般呢。学会了这个，新目标又来了，开始学习拿宝剑刺山里边的猴子。猴子您想想多机灵啊，这看得比人远，跑得比人快，拿宝剑刺他，这难度您想想可想而知啊。尹娘又是一番勤学苦练，等做到百发百中之后，这练习又升级了，刺杀豺狼虎豹。不过这回有一样，把这老虎杀了之后得把虎头割下来给带回来。多半年的功夫，这山里头啊，听不见狼叫了，也没有虎啸了，都不敢来了。这地上的走兽差不多了，天上的飞禽也不能放过。三年之后，尹娘在师父的指导之下学习刺老鹰，从树杈上起步腾飞，趁着这股子上升的势头直逼天上翱翔的老鹰，然后一箭出击，当时毙命。凡是打这片飞过的野鸟啊，都是有来无回。几年练习下来，二尺长的宝剑最后愣是磨得不到五寸了。尹娘的武功也是越来越精湛，出手又准又狠，具备了职业杀手的硬件条件了。接下来尼姑开始训练尹娘的心理素质。学了一身的武功，最终的目标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杀人呐。可是杀人不像杀老虎那么简单，总在深山里头人影都看不见的地方，这不行。第四年，尼姑把两个师姐留在山洞，她带着尹娘下山了。到了一个地方，这尹娘也不认识，只见大街上人来人往，非常热闹。尼姑带着尹娘到了一个茶馆的二楼，坐在临窗的位置上，尼姑指着路上一个人，徒儿看好了，那个穿青色长衫的那个人，他就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混蛋，回家打老婆，在外头仗势欺人，横行乡里。现在我要你神不知鬼不觉的把他的项上人头取过来。说完了，这尼姑给尹娘递了一把匕首，匕首大小呢跟羊角差不多，刀身弯曲，有明显的弧度。尹娘接过匕首，仔细端详了一番。这个时候尼姑又说了，记住了，杀人很简单，就跟你平时杀老虎刺老鹰没什么区别。事成之后，带着人头到前边的吕仙居过来找我，为师的先走了。这尼姑吩咐完了转身走了。尹娘奔窗户外头张望，但见这目标已经走到前边路口了。说是迟那是快呀，尹娘一个飞身由打茶馆二楼的窗户蹭就出去了，顺着路边的房脊蜻蜓点水一般几个箭步就追上了，然后从这目标身后来了一个提发割头，整个一套动作干净利落。敢等这尸体都已经倒地了，旁边走路的人呢这才看见这人没脑袋了。大街上这帮人吓得四散奔逃，当时炸开锅了。这个时候呢，尹娘已然带着人头来到了吕仙居了。尼姑对尹娘的表现很满意，他们带着人头回到山洞，这尼姑拿出了一瓶化尸水，把人头给销声匿迹了。此后这类任务尹娘从来没失手过。到了第五年，尼姑又给尹娘一项任务，刺杀一位朝廷命官。用尼姑的话说，这位官员是满身罪恶，害死了很多无辜百姓。 尼姑嘱咐尹娘晚上到这大官的房间里，然后把他的人头割下来带回来。当天晚上，尹娘按照指点就到了大官的府上。这尹娘啊，趁人不备就进了大官的书房，在房梁上静静地等着。可是一直到天光放亮，尹娘才提着人头回来。尼姑是大为恼火，质问尹娘为什么拖到现在才回来。尹娘满腹委屈说，我呀看见那大官逗一个小孩玩呢，一副天伦之乐的美景，有小孩在场，我实在不忍心下手，所以耽搁时间了。尼姑听到这个解释连连摇头，徒儿啊，记住了，当你收拾猎物的时候，你自己同时也是猎物，以后再遇到这种情况，你要先杀了那个孩子，断其所爱，然后再把他杀了。如果你能做到这一点，那这世界上就没有你不能完成的任务了。尹娘知道师父这是为了自己的安危着想，当即跪地叩拜。这尼姑一声轻叹，把尹娘叫到身边，徒儿啊，我把这匕首藏在你脑后，这样呢既伤不着你又很方便。你的武艺已经学成了，可以回家了，明天我送你回去，咱们师徒要想再见恐怕就得20年后了。转过天来，这尼姑果然是说到做到，把尹娘给送回来了。听了尹娘这一番描述，聂风和夫人心里头啊直打冷战，感情自己这闺女已经变成一个杀人不眨眼的职业杀手了，而且动不动的还割脑袋，听得这俩人头皮直发麻，浑身发冷。从惊魂未定当中缓过神来，这老两口子半天没言语，互相对视了一眼，最后聂风小心翼翼地开口了，尹娘啊，受了不少苦吧，时候不早了，你早点歇着吧，我们就不打扰了啊。说着聂风瞅了一眼老婆，聂夫人也跟着站起身来，是啊，你睡吧，我们也回去休息了。老两口子一边说一边往门口挪。尹娘站起身来，聂风赶紧摆手，哎，你别送，歇着歇着啊，歇着。转身一同老婆压低嗓门，快走。这俩人呢跟见了瘟神似的，慌忙逃回了自己屋里。聂风几乎不敢相信呢，早先那么乖巧听话的一个女儿，现在是杀人如麻。聂风越想越觉得这尹娘不是他闺女啊。打这以后，聂风和聂夫人对尹娘是明显冷淡了，尹娘也不说什么，依旧是我行我素，一到晚上就不见了，天亮才回来。聂风也不敢追问，一家人就这么不咸不淡的过日子。这天聂府门口来了一个魔镜少年，什么叫魔镜少年呢？就是专门磨镜子的。这尹娘看了随口就说，这个人可以做我的丈夫。尹娘把这想法告诉老爹聂风，聂风他不敢不答应啊，心说了，愿意嫁你嫁吧，我要拦着你宰了我怎么办呢。这魔镜少年呢只会做镜子，别的手艺一概没有。结了婚了，虽然俩人在外头住，可是家里头衣食住行一切的开销照例是聂风给提供。说到这儿啊，可能有人好奇了，您说这个尹娘武功是高深莫测，他怎么看上一个魔镜子的了呢？这古代人的镜子啊，大部分是铜镜，时间长了这镜子会长锈，所以那个年月呢有专门靠磨镜子为生的人，就像现如今磨剪子抢菜刀一样。在古书里边一说到磨镜人，往往有两种身份，一种是穷得不行了干这个，再有一个是世外高人或者是道士。尹娘的这位老公呢是第一种情况，真是一个穷得不行的人。那为什么嫁给他呢？这传奇里头没多解释，也许这尹娘是想为自己杀手的身份找一个掩护，当然了，这是我这么琢磨着。且说这样过了几年之后，聂风去世了。这个时候唐朝末年，藩镇割据，有一个叫做魏帅的军阀，听说尹娘一身武艺，就出钱雇佣这夫妻俩为左右吏，给他当官。当时各个藩镇之间派人暗杀的事情常有，唐宪宗元和年间，这魏帅和陈许节度使刘昌义结了梁子，魏帅就派尹娘 去割刘昌义的人头。可没成想，刘昌义不知道是情报工作做得太好了，还是能掐会算，尹娘这边刚告辞出来，这事儿啊，刘昌义这儿就已经知道了。刘昌义召集手下，大老远的出城迎接。尹娘佩服刘昌义的神机妙算呢，见到刘昌义一番畅谈之后，尹娘折服了，不但没杀他，反而掉过头来成了刘昌义的保镖了。这段故事还有一个余波，说尹娘归顺了刘昌义之后，他们夫妻骑来的两头驴不见了。后来这刘昌义发现呢，原来这两个人的坐骑是剪纸变的，一黑一白，过去人呢管驴也叫卫，所以后世人有人把尹娘的故事改编成了元杂剧，题目就叫黑白卫。咱们言归正传，且说尹娘归顺刘昌义一个月之后，尹娘对刘昌义说，魏帅不知道我们归顺了，一定会派人过来找我。我呢，剪下一撮头发，用红绸子包上，劳烦您派人送到魏帅手里。看到这撮断发，他就知道我不会再回去了。刘昌义依计而行，等这封信送出去了，尹娘又说，魏帅一定会恼羞成怒的。后天晚上，他必定派出晶晶来到这儿刺杀你我，还要割了你的人头。我们要想办法杀了那个晶晶，这件事情包在我身上，您放心吧。刘昌义非常相信尹娘，他说什么是什么，也没有加派人手保护。这天晚上烛光通明，刘昌义跟往常一样在床上躺着，尹娘呢藏在屋子里边某一个角落。半夜过后，果然这刘昌义看见一红一白两个人影互相打斗，在屋里飘来飘去。外头啊，天都快亮了，打了半宿，这个时候只见一个人从空中掉下来了，已经是身首异处，死了。随后尹娘出现了，刘大人，晶晶已经被我杀了，您快把他的尸体拖到外头用药水化了吧，后天魏帅会派空空再次前来暗杀。这空空的神术是神不知鬼不觉，来无影去无踪啊，我的武艺是赶不上他的，能不能躲过去，这就看大人您的造化了。刘昌义听到这儿有点害怕了。尹娘接着说，大人呐，这一次是在劫难逃的，您睡觉的时候啊，拿玉石围在脖子上，我呢藏起来，咱们见机行事。如果这空空一旦失败了，以他的性格惭愧难当，他不会再杀您第二刀的，这样您就能逃过一劫了。刘昌义言听计从，当天晚上拿玉石把这脖子给围上了，躺在床上闭着眼假装睡觉。三更时分呢，就听脖子上边当啷一声，这么一响，刘昌义猛然惊醒，睁开双眼，尹娘已经出现了，面带喜色，刘大人恭喜您没事了，这空空走了。刘昌义把脖子上面玉石摘下来一看，果然有一道砍过的痕迹，而且已经嵌到玉石里很深了。刘昌义当即跪拜在尹娘面前，答谢他的救命之恩，而且是厚礼相待啊。这晶晶和空空的名讳经常出现在后世的武侠小说里，尤其是妙手空空，常用来指神头，身手不凡。后来这尹娘功成身退，要游遍天下去修道，临走她还给丈夫做了一番妥善的安排。等到了唐文宗开成年间，刘昌义的儿子刘纵在灵州当刺史，在四川栈道上偶然间碰上了尹娘。这尹娘啊，面容和当年一样年轻，跟从前一样还是骑着一头白驴在山间行走。故人相见，刘纵很高兴，可是尹娘却跟他说，你有大灾，不应该来这儿。尹娘拿出了一颗药丸让刘纵服下，劝他明年不要再当官了，赶紧回洛阳，我这颗药只能保你一年平安。可是刘纵啊，不像他父亲，他根本不听劝。一年之后，果然刘纵死在灵州了。从这以后再也没有人见过尹娘了。尹娘的故事虽然是简短零散，但是充满了传奇色彩，从中也可以看出好多被后世武侠小说借鉴的地方。现如今国外一些科幻电影非常盛行， 传到中国之后，大家伙除了对它的制作场面非常佩服之外，很多人还会对剧本的作者非常钦佩，说作者太有想象力了，这么神奇这么玄乎的东西他都能想到。其实啊，您不用羡慕国外这些科幻作家们，咱们回过头来看看自己的老祖宗隐娘的作者，想当初写这部小说的时候，也就是没有电影产业，否则肯定比国外的科幻电影更早一步开辟这片市场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更多精彩的故事明天阿龙接着和您聊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相约健康。 又是一个混乱的夜晚，星星都闪，因你在云端，眼前一线记忆在浮现，闪亮灯火照耀着平安，彩色世界慢慢的走远，孤独你我深夜的狂欢，创造一切让梦来表演，还要多久它才能如愿？Oh my love, sing a song for me。 照亮